和那些有车开的人不是一样吗？公交上晃荡还为北京绿色出行做了一些贡献。7:50到了医院，已经有30多个孩子在等着我了，自己暗暗鼓劲儿，努力，我今天上午能看50个。今年冬季天气不冷不热，隔三差五的严重雾霾，咳嗽发热的孩子比往年多，病毒、细菌、支原体在空中肆虐，患儿蜂拥而至。三院儿科虽然有30名医生，但是急诊、门诊、病房、儿童保健中心太多的地方需要人呐，总是感觉人不够用。8点开始看病，10点，我和另一个普通号的医生已经看了将近50个病人。这时专家号已经全部挂完，普通号候诊也排队50多人。护士妹妹告诉家长，因为患儿多，候诊时间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。有些家长的情绪起来了，甚至围到了分诊台，不满的声音传了过来，这么多的孩子，你们三院这么大的医院就不能多加点医生吗？护士们耐心地解释着，医生们已经是在天天加班了，一周就休1天。听到这些话，有些患儿家长重新坐回到座位上，有些患儿家长还在继续着。家长们可能不知道，在中国平均每1000个儿童只有0.43位儿科医师来为他们治疗。换言之，面对中国2.2亿14岁以下的儿童，儿科医师只有9.6万，而在美国，平均每1000名儿童则拥有1.46位儿科医生。如果按照这个比例，中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了20万。作为一名工作9年的儿科主治医师，每周门急诊常规工作52个小时，这还不算我们教学写论文的时间。中午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，体贴的护士妹妹早就帮我们叫好了外卖。实际上他们是担心我去食堂吃饭人多浪费时间，因为午饭后我还要继续奋斗。每次出诊都是在众目睽睽下吃饭工作，中午只能喝一杯水，不能多喝，不然下午去厕所还要报告给主班护士家长，要广而告之。一天下来，不好意思的是竟然还给夜班留了20多个没看完的病人。护士妹妹说，今天病人不少，有700多。这些年来三院儿科门急诊量年年都在增加，从每天300到400人，现在已经是每天700到800人，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？2015年12月15号星期二，雾霾红色预警继续，儿子3岁了，幼儿园今天不去，只好搬来姥姥姥爷给看看。我很少在家陪儿子，那天儿子突然说，等他以后有了孩子，我就是爷爷了，希望我也能帮他看孩子，真是无语。8点到10点秩序井然，因为有很多家长给孩子挂了号都没来呢，后面的号家长竟然能够早早看上，家长们都表示真愉快。我也在这样愉快的气氛下奋斗了30个号了。10点之后情况不一样了，前面挂号的家长陆续都来了，这时一个挂到70多号的家长总是不断的进诊室问我看到多少号了。11点多总算轮到他了，他的孩子其实就是咳嗽2天，也没有发烧，普通的感冒，我3分钟看完了，给他开完药之后，没想到家长冲我发起火来了，啊，等了4个小时，你3分钟就给打发了，你有没有医德呀？我首先得给他解释，孩子的病其实并不重，其实可以不用来医院的，吃点小药就可以了。可是家长还是不依不饶，这时我认真的跟他说，也就是我3分钟看一个病人，您等4个小时就看上了，要是我10分钟看一个病人，您还不得等10个小时啊。家长想了想，好像是这么回事，一句话不说走了。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，天还没亮就起床上班，天已经黑了才回家，这就是我们一天的工作。回家的路上我想，今天晚上可以陪陪儿子了，早点睡觉，明天是大夜班，还要奋斗。2015年12月16号星期三， 今天我上儿科急诊大夜，从早晨起床我就开始在心里边叨叨，雾霾红色预警解除了，孩子去上幼儿园了，好不容易可以在家里待一个白天，总算可以改编辑部催着要的文章，下午一定要睡觉，不然夜班怎么熬，想想我就觉得心虚。下午四点出家门，虽然晚上八点才接班，可是今天六点病房有讲课，还是去听听吧。医生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职业。八点准时接班，大夜班终于到了，显示器上显示等待着七八十号病人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加油干吧。可是我越看心里边越憋得慌，这都是急诊的病吗？咳嗽一个星期也不厉害，就是早上咳两声，晚上咳两声，孩子嗓子有点疼，也不发烧，您看得开点药预防预防。孩子这两天吃的有点多，您给开点助消化的药吧。哎呦，我们明天要去外地玩，开点药给孩子备着点。我真是服了，这是急诊吗？我实在忍不住问了问一个孩子有一点疼的家长，您为什么要带孩子来看急诊呢？家长回答我说，白天上班没时间呐，下班没事了过来看看。我顿时无语，宝贵的急诊资源被占用之后，真正该急诊的孩子就有可能被耽误了。很多家长缺乏育儿的基本常识，分不清何为急诊，很难接受绝大多数感冒发热可以在家自己护理的，并不一定要来医院的观念。其实小病到大医院看，不仅加重了看病难，还使孩子容易交叉感染。有些家长我会跟他解释，可是这么多的病人，哪有时间一个个和他们说呢？看来儿科科普真的很重要。一口气看到快两点才把前半夜的病人看完，后半夜又排着三十个，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呀。一晚上将近一百个病人，早晨八点交班的时候真是体力耗尽，回家好好补觉吧。2015年12月17号星期四，夜班后难得的休息。2015年12月18号星期五，昨天睡了一天的觉，今天缓过来不少。今天是42天复查门诊，可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吧。可是全天也看了近30多个复诊的孩子，终于我有时间好好跟家长说说话了，仔细给他们讲讲育儿知识，家长们也比较满意，每个人走的时候都说声谢谢，我自己心里也很舒服，心里想什么时候在儿科门诊也能少点病人，有时间和家长多交流才好。其实很多家长还是懂道理的，只不过这个浮躁的社会使大家都变得浮躁了，接受到了不实宣传，医疗分级转诊制度的不完善，使得家长逐渐不信任医生，不信任医院，小医院没人去看，大医院挤爆棚，强大的工作压力和待遇低下使儿科医生大量流失，儿科医生们正在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。今天正点下班真不错，心情大好，回家和儿子玩会儿去。2015年12月19号星期六，本来周末却在9年前注定不再是周末了，既然选择了儿科只能是轮班制，不分周末和平常，轮到什么时候上班就得上班。今天重的病人可真多，可是病房没有床了，只能让他们在门诊输液观察了，医生就得像哪吒一样有三头六臂才好。这边刚接起病房来的电话，急诊室输液的孩子体温又高了，得打退烧针。这边抢救室里送来一个惊厥的孩子，刚处理好又来了一个家长给孩子喂错了药，需要给孩子洗胃。终于洗完胃了，刚坐在诊室里的椅子上，有家长抱着孩子冲进来，嚷着一定先给他们的孩子看。我的脑子快大了，我当初选择这份职业因为热爱这份职业，做一名儿科医生是光荣的，也是有成就感的，但是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却有道不出的辛苦。孩子本来就怕陌生人，再加上得病身体不舒服，看医生的时候哭闹得厉害，有时候连进行基本的查体都很困难， 我们只能结合经验进行判断。同时，儿科又是一个高风险的科室，因为多数患儿起病急，病情变化快，医生如果经验不足或观察不够细致的话，很容易出事儿。还好今天平稳度过，老妈在家做了好吃的等我，也算是犒劳自己吧。2015年12月20号星期日，今天患儿又开始爆棚了，科里的共产党员先锋岗也开诊了，科里面已经动员了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，可是患儿还是看不过来。今天遇见了窝心的事情，我们科护士正要给一名2岁的儿童输液，孩子哭闹不止，护士第一针没扎出血来，当护士拿着针试图在血管里移动的时候，孩子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，一旁的家长见没扎好，立刻暴躁不已，大声呵斥，还动手推搡护士。那位小护士委屈地站在旁边，悄悄地抹着眼泪。后来我去跟家长解释了半天，家长还是怒气未消，一会儿说要投诉，一会儿说要找领导。谁不想一下子给孩子扎上点滴呢？可是孩子本身血管就细，而且发热腹泻之后血管条件不好，就更不好扎了。我也是一个3岁男孩的爸爸，我理解家长在孩子生病时焦急的心情。可是如果这样不理解护士，以后儿科护士会不会越来越少呢？儿科的医生们是孩子的父母，也是父母的孩子，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，多一份理解，多一份包容，让我们共同面对疾患。2015年12月21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开始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不知道您听了北医三院儿科大夫这一周的工作感触如何呢？是不是对他们的工作也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呢？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是李凯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 我发现最近啊，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，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得走光，不管你是为了发财，为了当官，还是为了什么理想，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想想。要生活的节奏快，竞争多了，压力大了，很多人都在疯狂，整天的忙忙碌碌，西跑黑白颠倒，来来往往往往涨价，抽烟喝酒天天应酬，家里外头身体已经失去自由，事业的辉煌和身体的健康，哪个重要自己衡量，健康是福，健康是福，健康是你生命的基础，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，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得住光，不管你是为了发财，为了当官，还是为了什么理想，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想想。生活的节奏快，竞争多了，压力大了，很多人都在疯狂，整天的忙忙碌碌，东奔西跑，黑白颠倒，来来往往，往往张扎，抽烟喝酒天天应酬，家里外头身体已经失去自由，事业的辉煌和身体的健康，哪个重要自己衡量，健康是福。